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东梁某人，依然有请的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黄帝内经的天年。徐老师好。 梁总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一个话题啊，就话说呢，一个人到了60岁的时候要怎么样呢，就故好卧了。所以呢，父母在家里躺着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他符合客观规律，别人把他拎起来到处跑来跑去，这样的话呢，反而啊把这个气血弄到四周呢，对身体 叫舍本逐末。 对，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往下讲，讲到70岁啊。话说呢，这个黄帝内经啊，在70岁呢就用6个字，脾气虚，皮肤枯。 嗯， 哎，但是我觉得这70岁这个脾这个事情啊很有意思。 嗯 啊， 前面50岁是肝， 对 啊，肝气虚了，肝液始薄，胆汁始减，目视不明。有的那个观众就问了，就是我这眼睛不明时候怎么办？ 嗯， 其实今儿呢就插一句，告诉大家一个穴位。 嗯， 中医很有意思，他《黄帝内经》讲了病理，然后呢接着就有对应的治疗方法。他不是说告诉你一个诊断啊，你得了什么病，然后怎么治，没治。这个目视不明啊，专门有个穴位就是让眼睛亮的。 啊、哦，睛明穴。 哎，睛明穴可以。 可以吗？还有呢？ 围着眼睛的穴都可以，但是呢这是个末梢， 对， 你得从根儿上 啊。 它根儿上怎么说呢？他说肝气虚了，然后呢胆汁始减， 对， 肝液始薄，你得从根儿上治。 对，从肝胆上， 哎，从肝胆上入手。特别这个胆呢对眼睛影响特别大。 嗯， 这个胆的一个募穴是吧，就像眼睛亮的，你去找肝，就是胆气聚的那个地方，你给他做点按摩啊，或者做点，在哪儿？我们说哪是本 啊？肚子上嘛啊， 身躯是本。 啊、对对对， 它在哪儿呢？它在我们的肋骨的中间，在哪儿呢？就是在第7和第8肋骨中间 啊。 你沿这个乳头往下数 啊， 一般我们的乳头在第4、第5肋间、 啊， 你往下数俩肋骨 啊， 就在这肋骨缝这儿 啊， 这是胆经的募穴。你眼睛觉得、啊、哎老花眼了。就是看不清楚的时候，你就揉揉这儿，它的上面那个穴叫七门，是肝的募穴。如果你说，哎呀，你这个定位太复杂了，我就搞不清楚，那么很简单，把两个手搓热了，就在这个肋叉子这儿揉，搓开了以后呢，就能促进胆汁的生成和分泌。很多人消化不好，一揉完这儿就觉得，哎，咕噜咕噜，就肠胃开始动了。就是让我们说对应的方法，50岁， 嗯， 眼花的时候怎么办？ 嗯。 到了60岁的时候呢，我们说了血肉有情之品，然后帮他去补益。到了70岁呢，就是说心的，按五行来讲， 心属火嘛， 火生什么？ 火生土嘛。 到70岁呢，就该土就不足了。 哦。 对应的就是什么？脾气虚。 对。 这个脾呢，你看它怎么写？ 一个月嘛，一个脾嘛，对吧？杯下的杯。 哎，杯下的为什么杯呀、啊？ 它是不是属在什么这下面？ 哎，我们接着说，善用人者为之下，海纳百川，为什么能纳百川？ 对啊，谓之杯嘛。 它位置是杯的嘛。 啊、哦， 所以脾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老说脾，其实脾是什么？是一种容纳、吸收、包容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也包括你消化不好的一些 藏污纳垢。 藏污纳垢的地方，所以它叫脾。 哦。 啊，它是一个，就好像你在外面挣了钱，回家要交。 交公粮，交给老婆一样， 就是说阳性的器官是腑，它在消和化食物，消和化转化的东西交给谁呢？脾的特点，它是个脏，它是个阴，阴是什么？ 吸收的， 吸纳，吸收的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说脾胃不和啊，肝脾不和，错了，你没搞清楚脾是干嘛的。所有影响到你这个吸收的功能的话，比如说吃了喝了不长肉，脾出问题。那脾气虚是什么意思？ 就是脾这个吸收的功能， 吸收的功能特别差了。即便你吃了很多有营养的东西，你也 吸收不了了， 吸收不到。 哎，那我就想请问一个问题了：这个脾气和脾气啊，我们说这个人脾气很大啊， 没错， 这两个字也是一样的嘛，对不对？ 对。 那这两个字之间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我们是经常说这人肝火很旺， 对啊， 但是有时候说这人脾气很大， 对啊， 两人有区别吗？ 对啊，有区别吗？ 脾气好的人会有突然间会有一种肝火， 嗯， 是吧？但是我们没说这人脾气不好， 嗯， 为什么？脾是主管一生的，我们说是后天之本， 嗯， 当人的性定格以后，定格了， 这叫什么？脾气。地根什么？它是固定不变了。有些人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当他的习性还没有固定下来的时候，我们说这人还没定型。定型了以后，我们说这人就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思维方式、情绪方式、情感表达方式，这叫脾气了。当然这个脾就是脾胃，一个是消化和吸收功能不好的时候，人有两个表现。 哪两个表现？ 第一要跑， 喜欢跑步是吧？ 不是，要离开这儿。走走走，我们要离开这儿，去哪儿？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生活在别处，想出去。 你看，你观察很多抑郁症的病人就有这个特点，就要走。你要去哪儿？很惊恐的眼神，你要去哪儿？不知道，要跑。 就逃离现场。 逃离现场，这是什么呀？这就是 脾胃 消虚的，它有一种对营养摄入那种不够的那种。感觉就是老觉得将来有不好事要发生，你给他吃饱了，就没事了。陷入这种害怕或者是担心要发生的时候，他就不停地吃。 化食量为胆量嘛， 化食量为胆量，其实这是一种动物本能。 嗯， 你看动物就是碰到危险的时候，第一是逃，第二就是拼命进食储存能量，以备将来不测之需。这就是我们说这个脾气和脾气表现在外的那种思想情感，其实它有物质生理功能作为基础。 所以有一些白领啊，频繁跳槽，很可能并不是人品问题，人家身体有基础，他脾气 不安全感， 对，不安全感，是吧？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 当脾弱，什么意思？就是这人特能吃 啊。 那没良心，他不长肉。 很多人都哭着喊着要有这种功能 啊。男人啊，像一个搂钱的耙子啊。 你钱都给你老婆吗？ 啊， 你把你钱都给你老婆。 那当然是。 电饭公开表， 公开表态，我确实是飘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讲到这个脾气和脾气的问题，哇，对一个广东人说能把这两个字分清楚，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依然是有请的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和我们分享这个话题啊。刚才讲的脾气和脾气，您觉得关于脾还有什么东西给大家分享的呢？ 我们还说有一句话叫胃强脾弱，什么意思？就是这人特能吃 啊， 但没良心，他不长肉， 这不是很好吗？ 吃东西全拉掉了，什么意思？ 有很多人都哭着喊着要有这种功能啊。 这很多人现在追求这种病态， 真的很奇怪 哦。病态说啊，一说人这么瘦，哎，那么吃那么吃，你还不长肉，真羡慕你。 对呀、 其实他是个病态。这些我们老家有句话叫，男人是个爬爬 啊， 女人是个侠侠，不怕爬爬没尺子 啊， 就怕什么？ 侠侠 没底子。 哦， 就是男人啊，像一个搂钱的耙子 啊，出去去耕耘， 啊、 去搂回东西 啊， 往哪装 啊？ 往那匣匣里面装嘛。 哦， 这男人咱再无能再笨，咱总能搂点东西回来。 嗯， 没事儿，你能干不能干的、是吧？就怕什么？ 匣匣没底， 老婆撑不住啊！你挣多少钱交给他，全给你造光。你对应上脾胃吗？ 哦， 男人是什么？腑，胃是什么？爬爬。 对。 啊，吃进东西了，脾是什么？ 侠侠， 侠侠。 哎，你把 不怕胃不好，就怕脾气虚。 哎，你把你钱都给你老婆吗？ 啊， 你把你钱都给你老婆。 那当然省 了。电饭公开表， 公开表态，我确实是飘了。这个呢，他给你，就是说能挣的不如会花，他能给你全存上，然后应不时之需去用到好干用的刀上，这人是很健康的。所以这就想起我们古代就是说对应这个七十岁有个故事，就是廉颇老矣，尚 能 饭否？皇帝派人要打仗了，赵国和秦国要打仗了， 对 啊，是吧？哎呀，这个朝中无可用之将，去访问一下老将军廉颇吧。 啊， 派人去考察一下，怎么考察？你说你去看看他还能不能吃饭？结果一见廉颇，呵，海量，特能吃。回来怎么汇报呢？ 能吃倒是能吃，一吃饭三姨屎，就吃饭中间他上了三趟厕所，能吃吧？ 嗯， 爬爬没问题吧？ 啊， 哪有问题了？ 狭下 有问题， 兜不住，吸收不了， 兜不住，吸收不了，吃了也完了，这最后还是没用的。所以老年人到这个阶段呢，就会出现什么问题了？一是既不能吃，饭量也少了；第二呢，吸收也不好。 嗯。 另外呢，还会出现情况，就是吃倒是挺能吃，但是呢，吃完就拉。所以在这会儿就是一看脾气虚了。 嗯。所以有一些药现在是搞减肥药，就鼓吹啊，你吃这吃了全拉出来，不用吸收不长胖。其实这是对脾很大的伤害的哦。 对。对生理上最大伤害，你别说老年人啊，我们下一句叫什么？脾气虚了后表现是什么？ 对啊，皮肤枯嘛。 皮肤枯什么意思？ 就没有那个脂肪在那个皮肤上面堆积，是吧？ 你看你还真认得，一个是皮枯， 我很专业现在。 一个是腐枯 啊， 腐是什么呀？腐是皮下脂肪。 对， 所以当你脾吸收进来营养以后，一个是啊，我们燃烧化为气，化为神啊！你吃完饭，哎，吃饱了也能干活，能写东西了。另外呢，多余能量它储存在哪儿了？就转化成脂肪，变成一个精髓的半成品。 嗯， 储存在体内，一是保护你的脏腑的温度，另外就储存在皮下脂肪，干嘛？保温。脾气虚的人有个特点就是什么？皮下叫有皮无腑，他那个皮啊，你一拎就能拎起来。 有些老年人真的是这样的啊， 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叫鸡皮鹤发呢？你拎过那个鸡皮没有？一拎，有皮无腐，就说皮下没有脂肪了。 哦， 皮下呢？我们现在好多人说减肥，我要减肥，我要这个抽脂，抽什么呢？其实就把你脾好不容易吸收，狭下好不容易攒点钱，你捅开个洞给它抽走，抽到最后这种人什么？几种表现，一是弱不禁风，还有人我见的就是抽脂以后什么，就是。他这个精髓被掏空了， 嗯， 掏空以后他就觉得脏的就开始寒， 嗯， 然后呢心寒吃了就觉得活得没意思，所以现在科学统计好多抽脂以后的减肥人最后都是抑郁症，归宿就抑郁症，然后就自杀。 哦，太恐怖了。 不恐怖，这都是人造疾病。 怎么才能够补脾呢？ 我们经常说叫健脾，健脾。 对啊， 什么叫健脾？就是让脾气 健起来嘛， 健 起来，使之有力， 使之有力，或者叫使之有气，就是怎么能提高它的消化功能？首先，我们说先别干蠢事儿， 嗯 啊，伤脾气，就是说让脾气变得很弱的事情，你猜是什么？ 是什么？什么克土？什么克土？水克土？ 土克水？ 啊，对对对对，水土相克。对，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这的确是这个水土相克。那什么克土呢？木克土。 对，所以让脾气虚的人，好多人你发现没有，一生气就拉肚子，跟人吵完架然后发上厕所， 对，肝气一旺， 肝气一动脾气就弱，所以这种人首先啊最忌讳吃过于辛辣的东西，老年人。 哦， 你比如说我们吃的东西太多了，哎，没胃口了，堵到嗓子眼了，哎，吃点辣东西，夸又开胃了。 对， 什么意思？就是这种辛辣东西把肝气胆气鼓舞起来，又把那些多余的营养给化掉了，你又能吃了。那当你脾气虚的时候， 你再一下子耗， 你就切忌吃过于辛辣的东西。所以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忌辛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老年人最忌讳你吸收的反义词是什么？ 呕吐。 呕吐和拉肚子，泄泻 啊， 呕吐泄泻最伤人的脾气。 对， 我看到一个是减肥的，现在减肥人一个是抽脂啊什么的， 啊， 还有个什么 拉，抠喉 啊，哎，这顿饭又想吃，吃完又怕长胖怎么办？先吃，吃完又跑厕所一弄，垮吐的，这种是最伤脾胃之气，吃到最后就是厌食症。这种吐啊，先伤的是脾胃之气，然后就伤的是心气。最后他连吃饭那个欲望都没有，所以老年人切记不要去什么 抠喉， 用那种催吐或者是拉肚子的方法， 嗯， 一下有可能就拉以后就收不住了。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到国学堂。 如果这个老年人还能吃点肉的话，什么鸡肉、鸭肉、什么猪肉都不适合。最好的补脾的肉就是什么？ 牛肉。 牛肉，而且最好是黄牛肉。吃黄牛炖的牛肉的汤，里面再加点黄芪，然后呢，一碗小米粥。 那我刚才吞了一下口水， 其实 说明我身体反应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啊，说明我的语言功能也很强，把人给说饱了， 说饿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博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呢，请的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啊。我们讲到这个老年人切忌呕吐和拉的太多， 怎么去让他养脾胃之气？我们刚才上一节讲了，就不要干蠢事儿啊。第一，不要呕吐，不要过剧烈的催吐或者是拉肚子啊。另外呢，我们要学会借天地之气去养自己脾胃。 嗯。 春天养肝， 嗯， 是吧？借春天之气把肝气 调起来， 借夏天之气把心气鼓舞起来，是吧？借秋天养肺气，借冬天养 肾气。 那借哪天养脾气？ 有两种说法吧，我不知道你说的，一个是长夏，就是夏天和秋天之间， 嗯， 还有一个是每个季节交替那个时间，是吧？ 每个季节，大家记住，老年人养脾气，尤其要注意换季。 换季的时候， 因为我们中医讲的脾气呢，就是每个春四季的最后那十八天归到脾， 嗯， 就是到了春天的末尾，快到立夏前的十八天，借这个气养脾胃。 那怎么借气呢？ 就是说到这会儿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天地之气会鼓舞你的脾胃， 嗯嗯， 到这会儿呢，你要会多吃一些有益于养脾胃的食物或者药物， 比如呢， 效果好， 比如 颜色 黄色的黄米粥， 哎， 就是那 小米粥， 就小米粥嘛，黄色 小米粥啊，我们就叫树或者叫谷子， 嗯， 啊，这是另外呢，中药里面有很多黄色的药都是非常好的补脾的药， 例如呢， 党参， 哦，党参， 黄土高原出产的党参就是上党地区嘛，山西晋东南长治。出产的这个人参， 嗯， 最好，什么味道？ 干的，一定是 甜味儿 的，嗯， 甜味儿的东西， 嗯， 啊。另外，我们古代用的饴糖， 嗯， 高粱饴。另外，老年人在这个年龄段要吃点蜜，吃蜜 哦， 脾气虚了。 但是有一些老年人有糖尿病，这些东西都是甘甜的东西，怎么对糖尿病那又怎么办呢？ 糖尿病是特例啊， 嗯， 我们现在说。是糖尿病是什么？ 嗯， 脾气太旺，克了肾水， 这样子。 这个是肾气虚，他自个儿还不行，他克什么肾？ 是，啊，脾气虚，所以克不了。 他克不了。 对， 他是吸收的问题。 对， 还有个中药就是甘草，黄色的， 国老， 甜。 嗯， 最好的一个补脾气的药就是我们山西北面，就是我们老家附近浑源。现在出产的叫黄芪，黄色的，甜的， 可以拿来煲汤什么的， 煲汤煮药都非常好。这个黄芪啊，就是补脾胃、长肌肉、脱脓、脱里透脓。就是说，你看很多人脾气虚，他还有个表现是什么？他身体比如划破了，或者长了这种痈疮，久久不愈合。你到现在医学解释说啊，免疫力低下啊什么的，你吃完黄芪以后，很快。他原来这儿溃烂呢，流的都是那种稀汤寡水，吃完黄芪以后开始什么化脓，出脓，然后脓排干净以后伤口愈合，所以黄芪这味药到了这个年龄段是应该作为一种食材来用，都不用作为药材。如果这个老年人还能吃点肉的话，什么鸡肉、鸭肉。什么猪肉都不适合，最好的补脾的肉就是什么？ 牛肉。 牛肉，而且最好是黄牛肉。 对，因为它是黄牛肉。 哎，对， 就不是黑牛、水牛肉。 吃黄牛肉呢，滋补；吃黄牛炖的牛肉的汤，里面再加点黄芪，然后呢，一碗小米粥或者干饭。 我们说那个粥啊，就是那个不是稀粥， 嗯， 是稠的， 嗯， 就好像焖大米一样，把那个小米焖好了，然后用勺子把它杵的黏烂了， 嗯， 浇点那种牛肉汤汁一吃。 因为观察到我刚才吞了一下口水， 其 实说明我身体反应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啊，说明我的语言功能也很强，把人给说饱了。 说饿了，但是呢，的确是这样。那除了这些吃以外，哈，还有没有不要吃什么？ 我说了，不要吃辛辣的， 不要吃辛辣的 啊。 对。 另外呢，就是说，像这种脾气虚的人， 嗯， 尤其注意不要过度劳作。他这种脾气虚了以后，他不但影响不了外面，他会缩到里面。缩到里面表现什么？皮肤枯。皮肤枯原因是什么？气打不上去。 对，很形象的，你看那个气球哈，它气不足它就憋了嘛，对， 憋了，皱纹也出来了，是吧？皮肤也枯了，一拎就起来了。所以到这种人，一个是不要动，另外呢就是赶紧吃一些什么呢，中药把他的脾气给他补上去。 嗯， 推荐两味成药 啊。 这种成药呢，我一般不在什么广播电视节目里面推荐药，因为什么，因人而异嘛， 对， 比较辩证。但是现在有一些呢，就是经过几千年验证的，大家就是基本上对路的一些不会有太大副作用的药，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第一个就叫补中益气丸。为什么要丸呢？散和丸的区别就是里面有一个复形剂。 嗯， 这种复形剂我们都用那种小米的那种精糊 啊， 就小米熬得特别稠特别稠，然后晒干了把它打成淀粉，把这些药给它裹在一块儿。这一个碗里面大概有一半是淀粉，另一半是药，又做成小丸，就是让它慢慢，我知道你很弱是吧，本来功能很差，突然给你送来一顿好饭， 嗯， 你受得了吗，是吧？所以用补中益气丸。 第二味药呢？ 第二味药药店也能买到，就是治疗那些什么不是低烧， 嗯， 就是经常是动不动就外面一有风吹草动自己就感冒了，这个药叫玉屏风散。 你听着名字就知道是吧，屏风嘛， 对，屏蔽掉 啊， 对 啊，把那些外邪气。这里面用了四味药，主要就是黄芪。 哎，那这个玉屏风散到底是哪几味药呢？且听下回分解。感谢徐老师。 不客气，再见。